柯文雄胜利在望，所以你快要把行政房能够砍救掉，真是开心。那这个上堂课我们有一个小东西，要先看到讲义的131页哦。那有一个小争点，就是在讲到权益保护必要性的时候呢，哦，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说呢，在比方说讲简单一点一个例子哦，比方说呢，我们去考试，去考国家考试，那去申请就是哎，都要去报名嘛，对不对？就报名之后呢，然后主管就跟你讲说你没有报名资格，好，所以我不给你准考证，好，不给你准考证。那这个时候准考证是什么？准考证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他不给你行政处分，要行政征送嘛，好，要他给你准考证。那通常呢，你行政征送结束，等于说等于说成功的时候，大概考试也考完吧，好，考试也考完了，甚至在你征送到一半，考试就考完了。那这时候你还有没有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好，理论上也看起来是没有，对不对？好，因为这个你反正考试也考完了嘛，好，考试也考完了，你还争着干什么？但是问题是考试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会不断的会举办，好，不会说今天律师考试举办一次，下一次就没有，好，是每年几乎每年都会有，每年都会有。那另外一个很像的东西叫什么？叫选举，好，选举。那有些人想要参选一定的这个公职，结果呢，这个选举资格啊，这个等于说被认定不符合。那这个不符合的认定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那你去救济，可能救到一半，那一样哦，选举结束了，哦，已经结果都出来了，那你还发在救济呢？那也会有什么问题呢？会说，哎，选举是每年都会办，好，哦，每年都会办。那这部分到底要不要给他一个这个继续救济的机会啊？哦，继续救济的机会。所以呢，简单来说，比方说你申请，好，哦，比方说申请这个准考证，哦，它是国家考试的，哦，准考证。那准考证，结果呢，比方说给你否准，好，哦，否准。否准之后呢，具体征送，好，哦，征送。结果呢，你征送到一半呢，好，哦，比方说征送的过程还在进行，还在进行当中呢。那比方说最后，当然征送会有一个这个判决嘛，判决。那征送到一半，好，哦，征送到一半，比方在这个时间点上，好，哦，那这个宣这个比方说考试就已经结束了，好，哦，考试结束，好，哦，考试结束。那还可不可以？好，还可不可以再继续救济？好，可不可以继续救济？那本来呢，好，都说不行，好，本来都说不行。后来呢，我们有一个解释啊，叫做释字第546号解释。好，546号解释。那这边这个解释，我们看到讲义的131页，他要讲说，如果呢，这个权利啊，具备所谓的重复发生或反复行使的要件，那即使呢，受侵害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仍然是有权利保护的必要。哦，还是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所以呢，还是可以允许他继续征送。那只是呢，这个征送的类型怎么去决定的问题。在前面这一段，我们看到一开始提征送的前面这一段，在考试结束前的这一段，我们要提什么样的诉讼？哦，基本上提的是一个什么课与义务之诉，哦，课与义务之诉，对不对？当然了，可能要先经过诉愿，我们先把那个诉愿的部分把它省略掉。反正你要提征送，你要提课余义务征送哦。假设他已经在诉讼当中了，那在后半段要怎么提？后半段怎么办？好，哦，后半段，哎，后半段你考试已经结束啦，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课余义务之诉。课余义务之诉跟撤销诉讼一样，它基本上的前提都是有一个还仍然有效的行政处分存在。那这个行政处分已经什么？已经没啦。已经每月考试结束嘛，所以呢，当初他否准你这个准考证的这个处分呢，其实已经什么，已经失效了，哦，整个规范基础事实已经不存在了，哦，失效了。那后面这段怎么办？后面这段你就会转换成什么？确认处分违法之诉，好，哦，确认处分违法的诉讼，好，哦，会转换成这一个。哦，转换成这一个，那这部分这个转换呢也是被允许。那上堂课其实有同学也有提到，就是说，那这个转换呢，像我们讲说，它不算是一个诉讼标这个数字变更了，哦，数字变更，但它的声明会有不一样，哦，但是呢，在我们的学理上还是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变更，哦，数字变更。那这是什么？后面这个确认违法之诉，那确认利益在哪里？确认利益就在于说，因为这个选举，哦，这个考试可能会反复发生，哦，一直发生效力，哦，所以呢，它还是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哦，所以不会因为考试结束，后面这段就跟着断掉，哦，不会，哦，那我们可以看到132页这边我们讲到的诉讼类型里面呢，哦，我们主要讲到的是像这个撤销诉讼说，还有确认违法之诉说啦。那56号解释呢，其实他是认为应该要提起撤销诉讼，哦，但是那时候 在五十六号解释的背景底下，是只有撤销诉讼可以提起，所以他才讲撤销诉讼。那理论上应该是要提起一个什么确认行政处分违法之诉，就是后面我们讲到这一段哦，确认处分违法的这个诉讼哦，不是提起一个撤销诉讼啊。你撤销这个，因为处分都已经没有了哦，都已经没有效力了，怎么会有撤销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哦？那在当然在实务上做法不太可能哦，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啦。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东西呢，叫做停止执行嘛，哦，就是行政处分可以停止执行。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反过来，我们反而要什么？在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呢，他准考证被否准，好，现在准考被否准了，那后来呢提增送，提增送的时候就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叫做做这个定暂时状态下处分啊，简称叫定暂，好，定暂，这边呢就会做定暂。为什么会做定暂呢？哦，什么叫定暂？在行政诉讼里面的定暂呢，基本上，比方说以这个案例来讲，就是你先给我准考证，我先去考试了，哦，这增送结果可能要很久以后，那我这边可以先做定暂，定暂呢让法院这边呢先命，哦，行政机关呢给我一张准考证，让我可以赶快去考试，哦，参加今年的考试，那反正考上之后，假设最后我这个行政诉讼官司打输了，就认了嘛，哦，认虽然考上，但是没有应考资格，所以后来呢可能没有录取资格。但是如果考上了，而且之后我的官司也打赢了，那之后我就不用等明年了，哦，就不用等明年。所以有时候都会申请一个定暂。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的弟弟啊，后来就是想要，他是法律系嘛，要考那个转学考，哦，就是那个算是那个什么叫那种应该叫做就转学考吧，哦，还是转系考忘记了，反正转学，好像说不同学校的法律系要转到台大法律系这样子。结果呢，好像你就要认定他没有应考资格啦，哦，所以就把他的那个就没有给他这个准考证，就否准。那否准之后呢，立刻就申请定暂，我帮他申请定暂。那定暂其实很快，哦，就直接书记官后来定暂下来之后，当天打电话给学校，然后学校立刻就发准考证给他，哦，只是后来考没有考上而已啦，哦，就是很丢脸这样子，白忙一场，就是白忙一场。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定暂的作用，哦，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他的那一年呢，他定暂没有成功，哦，没有成功，那基本上他这个诉讼还是可以打下去，哦，那只是说呢，考试结束那一刻开始会转换成一个确认行政处分违法的诉讼，哦，这是五十六号解释里面所讲到的部分，哦，也蛮重要，我请大家参考。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大概还剩下一个部分，就在137页这边所谓的恢复原状的必要处置，哦，恢复原状的必要处置。我们看一下137页这边196条的规定，然后行政处分呢已经执行完毕，那行政法院认为撤销处分这个为一个撤销行政处分的判决时呢，经原告申请并认为适当者，得于判决中呢命行政机关为恢复原状之必要处置，哦，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处去这个请求权。那简单来说呢，我们上堂课讲到一个案例，哦，比方说呢，今天有一个违法的征收处分，哦，违法，哦，征收。那基于这个违法征收的处分，哦，这个行政处分，哦，那行政机关上面也说建立了一些什么公园设施，哦，建立公园设施。结果呢，哦，比方说某甲，哦，某甲是这块地的土地的所有权人，哦，所有权人，他呢立刻，哦，他在这边他就对什么，对这个征收处分呢提了一个什么，提了一个撤销诉讼，哦，提了一个撤销诉讼或撤销征送，哦，撤销。好，撤销赢了，哦，赢了，对不对？好，那在接下来他要什么？他要把这个希望能够铲除这些公园设施，哦，希望铲除这些公园设施。我们先不要管这里结果主义请求权，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般的一个这个诉讼来看，要怎么做？哦，假如说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怎么？先提起一个撤销诉讼之后呢，我们说撤销是违法处分，因为他留了一些东西在这边嘛，他一样他也要提起另外一个诉讼的请求行政机关把这些设施呢通通都拿掉。这是什么诉讼呢？哦，当然就不会是一个撤销诉讼或刻意如此诉，因为这是现实上他希望行政机关做一件事情，哦，做把这个设施相关设施铲除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提什么？一个一般给付之诉，哦，一般给付之诉，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哦，应该是这个样子。先提一个撤销诉讼，再提一个一般给付之诉。这一般给付之诉的内容呢，就是什么？希望行政机关呢要铲除这些相关的设施嘛。好，铲除。 我们说190字诉是一个很好用的一种诉讼，好，那只要是行政处分以外的给付，不管这个给付呢是作为或不作为，好，基本上都可以去请求。好，那196条的意义在哪里？哦，196条的本质上呢，其实就是这个一般给付之诉，哦，结果存续，我说196，只是196呢，正好把它跟什么，把它跟撤销诉讼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哦，结合在一起，等于说我在请求撤销诉讼的时候，我就可以附带去请求196条。哦，不需要等到我撤销诉讼胜诉，我再另外起一个诉讼呢，去请求铲除这些设施。我只要在同一个撤销诉讼里面，我就说，哎，如果我胜诉的话呢，那我希望呢，这些设施都能够恢复原状，哦，都能够恢复原状。这个叫做什么？恢复原状的必要处置。哦，它的本质呢，也是一个撤销诉讼加上一个一般给付之诉，只是呢，透过196条把它加到同一个诉里面，哦，同一个诉里面，哦，那是这个这样的情形。所以呢，在137页这里，它的适用的要件，哦，那我们说呢，是一个行政处分还没有消灭，哦，是一个行政处分作为一个原因，哦，因为撤销诉讼嘛，哦，当然是以行政处分作为是前提，而且这个行为是违法，而且有恢复原状的可能。它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一般给付之诉合并一个这个撤销诉讼，那这个诉讼呢，这个合并啊，是一个客观合并，哦，数字客观合并，这是这个有关于恢复原状的必要处置，那不利益变更，哦，这是规定在我们的195条的第二项，哦，而撤销诉讼的判决如对如需变更原处分或决定者，不得较原处分或这个决定的不利于原告之判决，哦，那裁判的拘束力呢，我想就有拘束各关系机关的这个效力，哦，效力，哦，好，那这是当然撤销诉讼的一个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像我们可以看到139页的括号9，哦，一个数字转换，好，哦，数字转换。我说196条的第二项规定啊，说撤销诉讼进行当中呢，如果原处分已经执行而无恢复原状之可能，或已消灭者，基于原告有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时呢，行政法院得以申请确认该行政处分为违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在这个案例里面，好，哦，我们讲到说，哎，中间为什么可以转从客有之诉呢？哦，转换成是一个违法确认诉讼。这中间呢，当然其实不在法律明文规定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明文的依据的话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在196条的，哦，第二项，哦，第二项，哦，所以做一个数字转换，哦，数字转换。那为什么会把196条第二项跟第一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救护主义请求权啊，把它合在一起，哦，其实是有点奇怪，哦，不过这两个这两项。都非常重要，哦，都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在我们的诉讼法上的基本观念。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哦，没有去琢磨的地方，那就请大家呢特别注意。那到139页这边所谓的客予义务之诉，哦，客予义务诉讼，哦，那简单来说呢，哦，就是客予行政机关一定的义务啊，让他呢给付一个行政处分嘛。那中间的当然也包含了代为处分以及呢否准处分的诉讼，哦，代为处分、否准处分。所以，如果是行政机关这边的代为处分的，哦，都不做成行政处分的消极情形，或者是呢行政机关对你的申请做了一个否准或部分的否准，这部分呢都可以提起什么客予义务之诉，要求他呢给你一个你要的行政处分。那140页以下呢就是一些要件，我们就简单的看，因为大同小异，哦，同样的一样都是申请为这个行政处分或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哦，那必须在法定期间之内，哦，应做有作为，啊，遵守诉愿程序，哦，遵守法定的诉讼的期间，哦，这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并且呢必须主张啊处分违法，哦，等等。那141页这里你看到它的诉讼的一个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行政机关请求为处分而不为啊其违法，哦，并且侵害其权益，哦，这是一个。那其实呢代为处分它的这个标的，哦，跟等一下会跟我们的否准处分的标的呢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哦，些许的差异。我们可以看一下否准处分的这个标的，哦，看到143页的二，哦，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那否准处分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就是否准处分违法，并且呢，请这个其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主张。这样写呢，就是一般教科书这样写，但是呢，这样写其实不清楚。其实呢，关于否准处分，你知道否准处分其实是有什么？是有一个处分的，哦，是给你一个对你不利的处分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哦，对于否准处分它的诉讼标的，它其实分成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撤销，好，撤销否准处分，好，他先否定这个否准处分的效力，好，撤销否准处分。第二个呢，哦，则是什么？则是呢，要求 并为处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要求另为处分。好，那这部分呢，大家可以去参考。这部分好像没有列上来，我就直接参考有个97年哦，最高行政法院的有个97年的12月份的决议哦。好，97年的12月份的一个决议哦，决议。它的重点大概就讲这个部分哦，就讲这个部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要求说呢？当你有一个核准处分的时候哦，当你出现一个核准处分的时候，你不要去提起一个撤销诉讼，为什么？因为你撤销诉讼，你不如提客与物之诉，因为客与物之诉它本身呢就已经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撤销核准处分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在里面。哦，虽然说呢，有些学者会认为你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怎么样，有没有诉外裁判的问题啦？因为当事人要的只是要求另为处分，那你会为什么包含到这个地方？在解释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哦，不过就我们目前行政法院的立场是认为说，核准处分的标的呢，也包含了这个哦，这个所谓的客与物之诉的一个标的，它也包含了撤销核准处分这一项。哦，这一项。哦，这个特别注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正好可以跟我们的代为处分，因为代为处分是完全都还没有任何的处分嘛，好，所以你这样子你说包含，可能就比较有点牵强了啦。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在我们的这个141页，好，141页这边我们说呢，它的声明是什么呢？请求做成特定的处分，好，或者是特定内容的处分嘛。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拒绝处分之诉的一个诉之声明哦，理论上也包含，理论上也包含撤销处分的原决定哦。二还有所谓的这个请求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哦，这是在拒绝处分的部分哦，这跟我们的代为处分呢正好可以做一个对照哦。好，那代为处分之诉的一个裁判呢，说是一个，比方说第一个是不合法哦，无理由哦，这边我都应该都跟撤销诉讼呢是一样的。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在于什么？在诉讼有理由的地方。那有理由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原告请求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哦。那这时候呢，可能可以做成一个什么？比方说呢，哎，好，这个部分我们看到144页最上面，那么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00条第4款做成单纯哦，并为决定的一个处分啊。如果请求做成行政处分的话，那如果说是请求做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哦，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那如果呢事件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而且没有裁量权的时候是可以做的哦。但是如果说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好像有这个裁量权的部分，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呢，为什么这边呢会特别的需要注意这个行政诉讼法200条这些规定？因为呢，我们知道权力分立嘛，好，权力分立，有些事情呢本来就是行政机关这边来做决定，不容法院这边来智慧。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一个所谓的客与物之诉，它其实是有一点什么呀？有一点司法权呢去干预到行政权啊，哦，干预到行政权。你如果只是就法律上审查说呢，行政权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合法或不合法？那没什么问题，那本来就是司法的一个权责。但是如果说呢，我今天又绕过界，我说你违法，而且我又要命你，甚至我帮你要做成一个特定内容的处分，那这时候啊，哦，这个法院可能就有点绕过界了，哦，有点绕过界，尤其涉及行政裁量的时候，明明行政就可以有1、2、3、4、5选项可以选择，结果行政法院呢就手伸过来帮你选了第三个，那这时候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权力分立的疑虑。所以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200条第4款这个部分就特别讲到说，有裁量权的时候要怎么做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原告之诉呢虽有理由，但案件是事证啊尚未明确或涉及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者，依照权力分立的考量，应该判命行政机关依照判决的法律见解来做成决定。好，所以呢，如果遇到裁量权的情形，你不能够直接啊就让他做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你只能跟他讲说，哎，你要依照我的意见好来做行政处分。好，那这个意见可能是法律上的意见，好，就是说呢，哎，你这个要进行裁量权的时候，你去考量1、2、3、4、5这几种情形，好，那你要做成，你要从这样，至于你要从 A、B、C、D 五种选项里面呢，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还是行政机关的权责。那当然呢，选完之后，如果当事人觉得他选的还是不够好，一样还是可以争讼，哦，还是可以争讼，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代为处分的部分。那核准处分呢，其实跟这个我们的代为处分呢，其实也很像，哦，也很像，只在标的的部分，在143页，我特别有跟大家说，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考量，哦，不太一样的考量。那在他的判这个裁判的部分，我们 长在诉讼有理由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跟刚刚我们看到请求做成行政处分的情形，以及请求做成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的这个情形，那特定内容行政处分跟刚刚其实 也很像，所以在我们所谓的课与义务之诉这个领域里面呢，就要看什么，就要看说呢，到底呢，如果你要要求行政这个法院判定行政机关要做成一定的行政处分，这时候呢，法院就会考量两件事情，一个是事证是不是明确的，如果你有理由的话，那就会考量说，那事证是不是明确，那是不是要给行政机关自己来做决定，或者是说呢，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牵涉到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会考量这两点，这两点，如果这两点都没有问题，那法院才会自己做判，就是自己做一个可能对你有利的一个这个判决，那不然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来判断，只是有关于课与义务之诉，那他的这个裁判，他跟代为这个处分之诉，说代为处分之诉还有拒绝处分之诉，这些其实很像，其实很像，只是差在说有没有一个否准处分而已。那145页以下呢，则是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那一般给付之诉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了，是要求行政机关呢来做成行政处分以外的给付，以外的给付。那它的一个你的一个判决要件，我们看先看上面这一段，他说一般呢其实是跟什么课与义务之诉呢做一个相对，相对称的。那一般给付之诉呢是不限于人民，被告也不限于行政机关，也不需要先经过所谓的诉愿的先行程序，这蛮重要。不需要经过先行程序，所以呢，会不会有期间的这个问题？比较没有期间的问题。当然有诉愿的话，这个期间呢就卡得很紧。那一般给付之诉呢，它比较这个在期间方面是宽，这个宽松很多的。那一般给付之诉它的实体判决要件呢，同样也是有一个第一个公款原因发生给付，或者是然后呢？他给付的内容呢，必须限于行政处分以外的这个给付，那必须主张的给付义务呢违反，并且是损害其权利，那须非属得这个撤销诉讼中得为请求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了，这个是他一般性的要件，一般性的要件。那它的标的呢，就是要请求一定的给付嘛，这个给付当然不能包含是行政处分，当然有个例外的情形，可能会是行政处分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在行政契约的情形。我们讲到呢，在行政契约如果有一方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契约约定啊，就是有一方要给付行政处分，那这时候呢，这一方如果没有给付行政处分，那另外一方他方，那你就可以怎么透过一般给付之诉的方式呢，去要求他呢依约做成行政处分，因为这时候这个行政处分呢就变成是契约的给付的内容了，给付的内容。好，所以我们来说呢，关于行政契约的一个请求呢，还是要依照我们一般给付之诉的相关规定来做，来做。好，那这个是这个146页这边所讲到的。那我们要主要先看到146页中间这个争点，后面有一个注意事项，两个争点嘛。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争点就是中间这个 A 底字的部分，他说呢，尚待核定或确定的给付呢，是不是可以提起一般给付之诉？好，那我们选择实务上是认为呢，一般给付之诉的提起呢，以该诉讼可以直接行使给付请求权为限。如果依实体法的规定，尚需啊由行政机关核定或确定其给付的话呢，就要提起课与义务之诉。好，所以你要请求一个补助，你要先看哦，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尚待核定或确定的给付。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务上会去认为说，你应该要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或者是课与义务之诉，那中间的那个线在哪里？等于说呢，如果还是要行政机关这边做一个决定，比方说你申请一个补助款，到底是100万、120万、130万，它要做一个核定或确定的时候，那这个核定和确定本身呢，就是行政处分，所以你要去请求的还是要按照这个部分去提起，这是这个争点，那其他两个一个注意一个争点，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那147页以下呢，是有关于确认诉讼，确认诉讼，那我刚刚已经稍微讲到过了。那确认诉讼其实主要分成几个，分成几类，分成几类，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在147页中间这个阿拉伯数字123，一个是确认行政处分的无效。这个无效的确认呢，当然是这个行政处分已经什么重大明显的有瑕疵了，像我们111条所提的这些情形，比方说你所给付的内容，所要求的内容呢，是要让人民陷人于罪，让他构成犯罪的，或者是说呢，这个等于说根本就不是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处分等等，那这个地方呢，就会产生就是所谓的确认它无效，因为无效呢，它就是自始当然就是无效的，那你要去确认它。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刚刚。应该第三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确认已经执行完毕或引起他事由的消灭的行政处分违法。我们讲到行政处分消灭本来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如果呢，你要去确认一个行政处分已经这个违法，那 这个但这个违这个这个一个行政主管他已经失效，但是这个失效行政主管可能有违法的情形的，那这时候我们要透过确认之诉。那为什么不透过所谓的撤销诉讼或客理由之诉呢？因为我们的撤销或客理由之诉，它的前提啊，都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效的行政处分作为前提，它才有办法能够撤销或者是客理由。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其实客理由之诉呢，它的一个前提啊，也是有一个撤销的这个所谓的请求在里面。那撤销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把斧头，它就要把一个东西砍掉，把一个寄存的行政处分把它砍掉。那如果这个行政处分已经消灭了，没有了，那斧头就砍不到东西。那这时候你只能提过什么？透过什么确认的方式？好，确认的方式。那确认就有点像是要把人家从棺材里面拿出来，好，等于说呢，这个死后啊，给人家鞭尸的感觉，就是呢，你要去确认这个处分是违法。那为什么要确认处分是违法的？其实后续当然会有一些好处，比方说呢，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国家赔偿，因为你当你什么提起了一个这个确认行政处分违法之诉之后，你后续可以什么？可能可以请求国家赔偿，你可以证明呢国家的公权力作为是有违法之处。所以上次这个前几上课我们讲到一个有关于行政指导或者是咨询提供行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嘛，啊，比方说呢，你做了一个行为，好，做了一个行为，那这个比方说公布人家的这个说，哎，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毒这个毒物在里面，好，大家不要买。但这时候呢，我们就怎么也是一样哦，说你要先打一个什么，可能要打一个确认之诉，或打一个什么一般起诉之诉，哦，来确认的，等于说认定它是违法之后，你就可以提起什么国家赔偿，好，国家赔偿。那这里呢，其实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好，比方说我今天命令你的牛肉要下架，结果呢你也下架销毁了，整个规范记录事实都不存在了，那行政处分消灭。但是这时候你要请求国家赔偿的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什么？透过我先确认你当初要我下架销毁这个行政处分是什么，是违法的行政处分，用这个来证明国家是不法行使公权力，侵害我的权利，好，可以呢进一步提起国家赔偿。那第二个呢是确认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好，这比较广泛。那最常见的比方说像确认你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好，行政契约，像我们在讲行政契约的时候提到那个有关于那个中泰宾馆的案件，有没有，好，就是这个甲乙两个人的签行政契约，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第三人，好，跑出来说，哎，这个行政契约影响到我的这个权利，依照140条第一项的规定，那我要主张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怎么主张呢？他就是主张行政这个里面的法律关系呢不存在，好，不成立，好，不成立，就是你没有这个行政契约关系。这是三种啊确认诉讼啊确认三种不同的东西。那它的要件有共同的要件哦，那也有这个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好像这个第一个是必须有急受确认犯的一个法律上的利益。那这边有个注意事项在148页最上面哦，主要呢是限于公法上的利益哦，公法上的利益哦必须要限定哦，公法上的利益，如果是司法上的利益呢哦，基本上不能够作为这边所谓的急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那确认行政处分无效的诉讼呢，就必须要先经过我们的申请确认哦，申请行政机关来确认，有点像是诉愿这种感觉啦哦，但是当然它的程序会简化很多哦，它就是要先申请哦，先申请说哎，你要我先让你有一个机会，让行政机关自己来确认无效。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的话，我才跑到行政法院来主张。那第三说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条第3项，确认这个行政法上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另需有无法提起撤销诉讼以保护权利，啊，作为这个要件啊。其实这个要件的话，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确认诉讼呢，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要件啊，尤其是像我们确认行政处分违法，那这个部分确认违法，我们为什么不特别去讲说呢？不等于说不要，等于说不以这个这个提起撤销诉讼啊来作为一个这个排除的要件，为什么？因为在讲到所谓的确认行政处分违法诉讼的时候，其实前提就是什么？这个行政处分已经这个所谓的失效。失效，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哦。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强调说呢，如果比方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或是撤销诉讼的方式呢，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不应该透过确认诉讼。那这也是充分的反映说，我们确认诉讼它的什么补充性啊？哦，补充性，这跟我们一般在民诉法上、民诉上面所讲的确认诉讼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它的补充性存在啊。好，这是 我们看到讲义的149页，它的诉讼标的呢，很简单，是确认特定的行政处分违法，或者是特定公法上的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它的声明呢，就是某某行政处分的无效，或者是某个行政这个契约呢，不成立，不成立，或者是呢，确认已经一个某个行政处分呢是违法，所以你消灭的某某行政处分为违法，那都蛮简单的。那确认诉讼的这个裁判呢，第一个就是当然。确认无效，好，那都一样，确认不成立或确认的违法，当然这都有理由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理由的话，同样也是这个诉讼驳回或者是这个不受理，或是甚至用这个裁定驳回，那这是有关于确认诉讼。那这些东西它其实都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大家都不陌生啊，大家都不陌生，只是细节性的部分我们今天呢才交代的比较清楚一点。那150页呢底下这个部分从第六的公益诉讼啊，什么合并请求国家赔偿之诉。这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诉讼类型那四种我们已经谈完了，就是有关于刚刚我们讲的确认诉讼，以及呢可以之诉、撤销之诉，还有一般起诉之诉，这几个诉讼才是真正典型的四种诉讼类型。它底下的第六，比方说什么公益诉讼啊等等，这都是什么？这都不是真正的诉讼类型，它只是描述一个当事人可以提怎么样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呢，有些教科书可能比较早期一点的教科书，都会讲说呢，我们诉讼类型有好几种，包含公益诉讼啊，什么国家赔偿合并提起的诉讼，什么学霸诉讼啊，这都不是，这都只是一种描述而已。像我们这边讲到的公益诉讼，我们在讲到主观公权力的时候呢，就讲到过这个条文，就是行政诉讼法第9条。我们说呢，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9条怎么规定？他说啊，人民可以就自己无关的事项为了公益提起诉讼，但是呢，要以法律明文规定者为限。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虽然说他开始肯定句，所以可以跟你就跟你无关的事情提起诉讼，但是呢，它的一个本质还是什么？本质还是要回归到说跟你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要去对就你无关的事情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必须法律有明文规定。像我们的反侵法，就有明文规定说，有些情况底下，你环保团体呢，可以就跟你自己无关的事情呢，去提起行政诉讼。那这一点呢，是整个公益诉讼它所强调的一个这个重点。所以这边讲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类型那其实我们说它不是，它只是一种描述而已。那最底下这个注意事项呢，像说什么东西呢才叫做这边的法律有特别规定？我们刚刚讲像环评法的3条，以及呢像我们这边有另外举到的水污法第72条的规定。那151页呢，这个我想大家也不陌生，叫做合并啊请求国家赔偿之诉。比如说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呢，可以在同一程序当中呢合并为这个国家赔偿合并请求这个其他债务权上的一个给付。那这里呢，其实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提起一个撤销诉讼，对不对？撤销这个违法的征收处分，那这过程当中你可能受有一些损害，可能受有一些损害，比方说你征收土地之后呢，在征收过程当中你他把你的一些这个上面的一些地上物没有经过这个合理的补偿什么估价等等程序把你拆毁掉了，造成你的损失，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会提起一个国家赔偿。那这时候，这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它也是可以提起一个合并提起一个所谓的国家赔偿诉讼。它假设这个撤销诉讼这个本诉当中呢，它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呢，就可以去合并什么请求国家赔偿，合并请求国赔，合并在一个什么？合并在一个这个行政诉讼上面。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过呢，国赔啊，基本上应该是给民事法院来管的，对不对？它公法事件是给民事法院来管。那这边呢，算是一个后门，一个后门，可以让一个国赔事件呢进到行政法院。也就是当你在提行政诉讼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所谓的这个国家赔偿的诉讼，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就是就本件当中你受的损害，你可以一并来请求国家对你做损害赔偿。那这个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其实坏处我觉得是还今天想到什么太大的坏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裁判费给大幅的降低啊。因为如果说你到民事法院去提起这个国家赔偿诉讼的话呢，它这个裁判费呢就是按照我们民事诉讼的一个规定呢去缴钱，缴钱，那这个钱都不少，都不少，像上个礼拜呢一笔裁判费300多万，300多，3亿多嘛，300多万，白花花林子呢进到法院都再也出不来了，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你要请求国家赔偿，你要请求，比方说300万，那你可能要付出的就是将近这个你要好也要不少钱，几万块的一个诉讼费用。但如果你是合并请求国家赔偿的话，就是4000块， 哦，就是按照一般行政法院的这个收费的标准，就是4000块，哦，4000块。那上诉的话就变6000块，哦，就讲如果是一个简易案件，金额不高的话，甚至简易诉讼2000块就可以，哦，2000块就可以，所以可以节省诉讼费用，哦，节省诉讼费用，而且可以让这个诉讼比较经济，哦，比较经济。所以当事人他有可以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当然会比较倾向于帮他合并一起国家赔偿的一个这个诉讼。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独立诉讼类型呢？也是采取一个否定说的见解，好，否定说的见解。那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这其实应该是一个附带的请求，好，附带的请求。因为呢，他说啊，国家赔偿的诉讼，它的审判权应该还是属于民事法院，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算是把它拉进来的，所以应该用附带，而不是用合并，好，不是用合并，好。不过呢，我们在修法之后呢，我们还是用附带这两个字，好，用合并这两个字，好，所以。这边呢，就给大家这个学习上的争议呢，就给大家留在这个知识方面，说是当做是一个基本常识。那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应该还是以合并为主，哦，因为条文就这样规定。那153页这里呢，哦，也还有一个选举罢免诉讼，哦，选举罢免诉讼。那选罢诉讼呢是10条，那其实看看就可以哦。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独立诉讼类型，它只是只涉到这个选罢这个部分。那底下呢，我们直接就看到这个第二个争点，哦，第一个争点我们已经看过了，是不是允许诉讼。第二个争点是说呢，是否允许啊提起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的这个诉讼，好，预防性不作为诉讼。那这边呢，基本上我们说是没有说不允许，好，没有说不允许。但是呢，这边有要特别强调一点说，那类推适用民事诉讼的法理，原告提起不作为请求诉讼的时候，不应啊单凭过去违反的事实，必须要以被告呢，好，将来有这个继续侵害权利之余啊，才有所谓的权利保护的必要。这是有预防性的一个，不作为诉讼，它会要求很多，哦，要求很多。那诉请的不作为的性质呢，说是应属这个行政处分，哦，应属行政处分。这有些人这样讲，哦，原则上呢，当事人不能任意申请行政法院预先判命行政机关做成某种处分，以免呢行政权的运作遭到过度的干预。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当事人已经无从期待循现行的争讼程序来达到他的权益保护的时候呢，才可以提起啊。这个始应该是开始的始，哦，使得比起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那这边所讲的诉请不作为的性质啊，哦，那是属于行政处分。其实这个这句话这是学理上是这样子讲，哦，学上有这样讲，但是这个部分的后面大家可以打一个问号，哦，问号，因为是不是一定就属于行政处分呢？其实不一定，哦，其实不一定。尤其是当我们预你说要求他不做的事情是一个事实行为的时候，那你说呢他我们不准他做，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啊？恐怕哦是有疑义的，哦，有疑义的哦。那这边是我们是先照跟这个学理上的见解啊，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自己独立思考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那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在实务上也有出现过很多次啊，哦，很多次。那基本上呢，哦，它的这个标的呢，大概都不是行政处分，哦，大概都不是行政处分。哦，如果真的是行政处分的话呢，通常也当然也不能够排除说我们透过一个预防性不作为的一个像撤销诉讼的方式呢，去预先想要撤销。一个处分，但是这个通常不太会成功啊，因为处分都还没有做出来嘛，哦，而且呢，通常你不会知道说处分什么时候要做出来，哦，所以呢，这里说他这边所讲的，对，诉请不作为的性质啊，属于行政处分，这边我们是尊重这个学姐的见解，但是我们必须哦先做保留，好，哦。那154页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暂时权益保护的部分啊。好，哦，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停止执行，因为依照我们的诉愿法93条第一项的规定，哦，上次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哦，在下午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呢，行政处分呢，它不会怎么停止执行的，啊，哦，不会因为你诉愿停止执行。同样呢，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116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样，好，哦，说呢，不会因为你提起行政诉讼，就导致呢这个行政处分呢就停止执行。所以呢，你要停止执行可以，必须要另外经过申请，哦，另外经过申请。那申请这个啊，哦，这个字，我想大家也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好了。像行政机关申请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字，哦，这个申请。这个申请通常像行政机关，哦，比方说你要申请一个开发许可，你要申请呢诉愿管辖机关呢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停止执行，哦，停止执行。那如果要跟法院的话，你会用什么声音的声呢，哦？申请，哦，申请。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发现有些学生呢，他会在考卷上面会混用啊，会混用。那这也要大概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部分是有区分的，很有区分的。那先跟大家讲说，有些字啊，就不得不还是要注意一下，像这个细针有没有？好，哦，细针，好，哦，细针，是这个细针还是这个细针？啊， 有没有人自编呐、啊？有没有人自编？其实一开始呢，应该是有人自编的，有人自编的。后来呢，因为后来就变成这一个，这个现在是比较多人用，所以现在要写还是要写没有人自编的，是基非程式的、啊，基非程式，因为那个系呢本来是关系的意思，关系是有人自编的啦。后来不知道怎么样用到后来就没有人自编，结果呢反而是比较多数的人都用那个没有人自编的，这个系证，但是有些用语呢稍微要注意一下。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停止执行了154页，主要呢，我们看到谁看到155页，第五，他说你执行不停止啊为原则啊。那有些呢是法律另有规定，像我们的瞬间执行法39条，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那这里呢，主要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156页的这个争点，156页有一个申请或申请啊停止申请或申请停止执行有没有一定的这个顺序哦？那说依照德国的立法，你呢相对人提起撤销诉讼，所以有停止执行的一个效力。但若第三人呢想要申请停止执行啊，则需要先请求行政机关停止，不过就地使得为之啊，否则呢就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那我们学理上认为说呢，依照我国现行的制度，似乎是没有这样的顺序啊。不过我目前实务上呢，还是认为呢，这个得进向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受了两种限制哦。第一个是必须要情况非常急迫，非由这个行政法院来处理难以救济或者是在诉愿决定之后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呢才能够去向法院的来申请停止执行。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这个诉讼法116条规定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做这样的限制哦。我们可以先回到讲义的154页116条的第二项，他说啊，行政诉讼系数当中呢，行政法院认为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啊，将发生难于回复之损害，且有急迫情势者，得依职权啊或依申请的来裁定停止执行，但于公益啊有重大影响，或原告之诉呢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不得为之。好，那后面就讲说这个于行政诉讼起诉前啊怎么样，其实你看到后来会发现，其实它根本就没有限制说呢，你一定要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才能够向行政法院来申请。不过我们现行实务的一个解释上都认为说呢，你必须要先跟行政机关申请，除非呢你一定要靠我才能够得到救济，或者是你已经诉愿已经结束了，你要提行政诉讼，这时候才能来找行政法院。那其实已经什么已经限缩了人民可以申请停止执行的一个范围。那假扣押呢，假扣押是第二个，我们看156页以下这里，假扣押其实看看就可以，因为它是跟钱有关的会假扣押，所以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你还是没有给的话呢，就可能可以做这个假扣押，假扣押。那我们可以看到讲义157页这个中间这边有一个小争点，他说债务人如果是国家或其他公法人的时候呢，那相对人是不是可以这个假扣押，这个假扣押的假是那个真假的假，那个就是这个甲乙丙丁的甲。那国库呢其他公库拥有存在有税款等等这些钱啊，所以呢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强制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啊，所以呢债务人仅的如果是私人的时候呢才可能发生假扣押，蛮不公平的，就是说反正国库他不会跑了，所以呢就不用去假扣押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结果。那假处分呢，只是比较可能比较重要，尤其是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那298条第一项是规定什么？公法上的权利啊，因为现状变更有不能实现或甚难实现之余者，为了保全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呢，得申请假处分。这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德国法制上的一个保全处分，保全处分。那298的第二项只是进一步，它是说啊，于争执的这个公法上法律关系，为了防止重大的损害或避免急迫维权有必要时呢，得申请为定暂时状态之处分。那前项处分呢，得命为一定之给付，一定之给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像我刚刚讲的呢，有人呢考试啊要申请准考证，就人家不给他，那这时候呢，我帮他赶快先做这个定暂，主要的就是这一个，就298条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先给再说了，这有点像民诉讼法上面那个定暂是一样的道理，先给了再说，先给了再说，等于说呢，先给他一个如同啊已经实现整个义务满足的这个权利满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定暂时状态的一个这个处分。只是呢，如果看到我们现行的299条规定就会发现一个比较这个比较 这个可怕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299条规，我们行政诉讼法299条规定的说啊，关于行政机关的一个行政处分呢，不得为假处分。好，不得为假处分。那时候有些同学就开始有点怀疑说，哎，刚刚我们讲到说不是行政处分的一个情形吗？好，比方说我申请准考证这个处分，他不给我，对不对？我去申请定暂。好，然后呢，赶快呢，法院就赶快做了一个定暂的处分之后，由行政机关或学校这边给我一个准考证。那这边为什么299条又规定说呢？哦，这个有关于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有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得为假处分哦？为什么又这样做规定？那其实呢，这是有点这个世人不清呐、啊。好、哦，怎么世人不清？就是说在立法的时候呢，好、哦，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所谓的。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有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呢，不得为假处分。为什么会这样子定哦？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呢，他认为哦，就是我们行政处分呢，只要用停止执行就够了。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呢，只有撤销诉讼这个诉讼这个选项而已，所以他们想象中的行政处分呢，都是对人民不好的处分啊，哦，都是人民不好的处分，那都是不好的处分，你给他停止执行就好啦，哦，那。这个干嘛还需要什么定暂时状态的一个处分呢，或者是假处分呢？哦，不需要，哦，不需要。所以呢，在我们现行299条这个立法，它其实这个想的东西非常的单纯，哦，非常的单纯。然后想到就是哦，行政处分，比方说我们看到行政处分，好，只要行政处分呢，就走什么停止执行。停止执行。如果是非行政处分，就走假处分。好，就走假处分。这是我们现在这个299条规定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一个规定的结果，到底这个适不适用在我们现在这个太阳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是不能够适用的，尤其是什么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要求这个行政处分，是我们要他做成行政处分这个课余之数的时候，我们要求就是要准考证，我们要求就是应考资格、一个选举资格、哦、或者一笔补助款。那你要我停止执行干什么？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停止执行啊。哦，所以呢，在后来的一个我们的解释上面呢，哦、我们就做一个解释哦。那怎么讲？怎么样的解释呢？哦、就是说呢，行政处分、哦、如果说的可以停止执行的话，当然就不能够、哦、就要依照299条规定，哦、我们说现行的。299条规定呢，来停止执行。好，但是呢，非行政处分说不能假处分，那其实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也一样可以做假处分，就是什么？无法，好，无法停止执行。好，这是行政处分。哦，就是说这个无法停止执行行政处分，并不是指说这个处分停不下来，哦，就是没有刹车停不下来，而是说呢，它呢根本无从用这个停止执行的方式，这个方法来立刻让当事人能够获得一个暂时的救济，哦，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处分呢，我们还是可以让他做假处分。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哦，也充分的反映在我们这一次的修法里面，哦，所以我们即将要生效的这个行政诉讼法呢，它讲的就很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补充讲义，哦，就是这个哦，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关系文书里面呢，我们直接先看到299条，哦，299条的规定。而且它怎么规定啊？它现在的规定是，就像我们的这个现行法的规定，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那修正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72页的部分，就是补充讲义72页的299条，哦，他说啊，得依第116条请求停止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者，不得申请为前条之假处分，哦，他就做现所谓就等于说采用了我们现行学理以及实务上的一个已经通用的一个见解，哦，说呢，只要你是什么，只要你是这个不能够用116条的。才能够申请，好，那如果因为116停止执行的这些行政处分呢，就不能够来我们这边呢来申请假处分，好，来申请假处分，只是充分的反映了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状况，好，目前的实务以及学理运作的一个状况啊。那这次的这个修法呢，算是这个以这样的条文啊，算是这个当然之后的问题会解决不少。那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当初立法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课余义务之数，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第五条那个课余义务之数呢，是突然加进来的，所以在 旧的行政诉讼法不是旧，就是说我们对不对？在经过近这一两年来修的行政诉讼法的这个之前的这部行政诉讼法，它只有其中的第五条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200条呢，有讲到所谓的课余义务之数而已，其他的部分都只字未提，都只字未提。所以在做这个299条的规定的时候呢，它同样的也没有考虑到可能会有课余义务之数这种情形。所以他还做了一个说的，你行政主任就走这个讲这个所谓的停止执行的程序就可以。但其实光停止执行，其实对于这种课余义务之数的诉讼类型根本就不够用哦，不够用。所以呢，这里我们才特别强调说啊，299条的规定哦，它虽然说字面上是这样，但是不要被字面上所惑哦。还是有可能有行政处分的去做这个假处分哦。就我们刚刚这个例子哦，这个准考证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哦。好，那。看这边看看就可以。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啊，这个在我们实务上的一些认定的模式，像我们158页一样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他说这个难以恢复的损害，什么叫做定债里面所讲的难以恢复的损害呢？或者是我们禁止行政的都有这样一个要件，他说是指啊，其损害不能恢复原状，或不能以金钱赔偿，或在一般社会通念上予以执行可逮捕人达到恢复困难之程度者而言啊。好，那在这个案子里面，他说举到的例子呢是15916，这里他是讲是一个农地开发的案子，就高铁周边的农地开发，如果农地呢给它开发下去的话，就难以恢复，就难以恢复了。所以这个地方他说的只是有难以恢复的一个这个损害。那像一般的土地，说你把它开发完之后，的确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不要觉得说，反正呢开发完了，到时候给它恢复原状，把那个地上东西拆一拆就可以来耕作，没那么简单。你铺了水泥之后啊，你弄掉，然后土壤这个酸碱值呢，可能都不一样。那你要再重新做这个农用啊，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这是这边我们看到的。那160页以下，161页这里呢，其实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公务员竞争关系下的定债的一个保护哦，这边比较简单哦，这边就不再做这个赘述。好，我们看一下几个问题哦，看到162页，我们直接先看到这个第23题哦，23题的律师考试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某甲呢是 X 县的这个政府的公务员啊，因为作业错误呢，使其啊这个每月呢超额啊领取这个新台币3000元的一个职务加减，且到了这个7年之久。那后来呢，这该府欲向甲呢追讨所役领的这个部分哦，那甲呢拒不返还。那市政府那个这个政府呢，这县政府想要实现权利哦，那应该怎么做？那到底要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部分，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提起一个，可不可以用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方式呢，要求他返还这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所以这题的选项可能比较会混淆，对吧？是什么呢？是 B 和 C 嘛？好 ，B 和 C 是 C 呢，要这个提这个等于说一职权呢，好来撤销这个核定呢，然后等于说再把这个本案呢直接送到执行处来执行呢，好，还是要用按照 B 呢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那目前我们的一个比较多数的实务见解以及学术见解，还采取 B 啊，要提起一般给付之诉说的见解。好，这题答案是 B 啊。那呈上题啊，说这个返还这个内容呢是下列叙述的何者较为这个正确？好，较为正确。那这部分呢就跟我们的诉讼就比较相关性就比较稍微低一点，大家请自行参照就可以。那后面的这些部分就比较简单哦，都这个题目大家看一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讲一个163页哦，看到49题啦，啊，一样这个选择题，好，底下这个49题，他说 A 呀，毕业于波兰某大学的医学系哦，向考选部呢哦就提出了报考99年第二次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这个考试的这个第二次的申请。那考选部就说啊，这个报考人呢必须缴交所谓的经过评鉴合格，并且办理这个临床实验这个实作训练的一个医疗机构所开立的实习期满成绩及格证明，才能够来应考为由呢通知 A 啊要补正，并拒绝呢 A 来应试。那 A 呢应该要提起何种诉讼类型才能够保护其应考权？那这当然是课余义务之诉。好，这个案子就是什么？波波那个案子，波波医生嘛，然后就是波兰医生的案件。那我个人啊，当然我相信有些我自己本身亲戚也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个人当然也是相信说呢，有些医生啊，有些波兰医生，他应该是蛮认真的才对的啊。但是我这个相信的是官方说法哈，因为其实我是认为说你那么多国家可以选，为什么选波兰嘛？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波兰？那 再加上说呢，哦，那这个地方也看到很多去的人的爸爸妈妈都是不是医生的，就是谁就是谁哦。那很明显就是要弄个学历回来，所以那时候一直在那边讲说啊，我们在那边很认真啊，怎么样？你为什么在台湾认真呢？哦，为什么在台湾好好认真？为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国家多一点税收嘛，对不对？那你念我们这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跑到东欧去，或者跑波兰去？然后德国也不错啊，德国的医学也很好啊，为什么不要去德国呢？古巴的医学更先进啊，为什么不要去古巴呢？啊，为什么要跑到波兰去哦？这个我是觉得啊，是一定有问题啊。但是在他们的权益上，如果之前已经给他们一个应考资格，哦，都有应考资格，那后来呢，突然就是改变这个部分了，的确会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啊。就法律上来看的话，好，那我们看到164页的第一题就可以哦。他说呢，甲呢，哦，媒介这个越南籍的外国人一名啊，到丙的宅内呢，从事这个非法看护丙母的这个工作，然后经过某县的这个警察局呢，当场查获之后，就函请这个主管机关核处。那主管机关的查证就属实嘛，哈，哦，就以这个某甲呢违反就业服务法第45条的规定啊，哦，任何人不得媒介外国人非法为他人工作，就科处甲呢10万元的罚款。那不服就提诉愿啊，那诉愿之后被驳回，提行政诉讼。那诉讼当中呢，这个主管机关就发函某甲限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就要移送行政执行。好，我就问了，第一个，在某甲接获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之后，就具状呢，哦，这个主张啊，这个执行会起诉时期啊，受有金钱的损害、名誉受损啊等等的哈，就反正讲了一堆鬼扯的东西呢，哦，要求停止执行，哦，这都是鬼扯的哈，这个就不骗你哈，因为实务上我看过太多这种东西了。那后来呢，哦，这个裁定等于说后来等于说做这样的申请，哦，有没有理由？哦，有没有理由？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116条它的要件哦，其实非常简单哈，哦，就是什么？第二一个什么不可回复的一个损害嘛，一定会造成所谓不可回复的损害。那这个还有什么？比方说，不是等于说，我们看一下154页，这样应该最快。我们说系统当中，如果行政法院认为呢，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将发生难于回复之损害，好，哦，难于回复之损害，其有急迫之情势者，是可以依照职权来做，好，哦，依职权来做。那这是一个情形，好，哦，一个情形。那再来是行政处分起诉前呢，如果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呢将发生难以回复的损害，其有急迫的情势者，那行政法院得以受处这个诉愿处分人或诉愿人的申请呢，裁定停止执行。所以这边一定有一个什么？一定有一个难于回复的损害，好，哦，这样子的一个要件。那这里呢？等待办公是一个实务上非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当事人呢依照一个什么，就是他就是被处罚这个金钱而已，他就要去提这个停止执行。那这时候呢，依照我目前的实务见解，都不会构成什么，因为他是钱嘛，所以不会构成难于回复的损害，哦，所以根本就不符合116条第二项的要件，哦，所以呢，这边你说他的一个有没有理由啊？现在目前我们实务上的做法是毫无理由。那就我们学理上是不是可以哦？你说某甲的这个10万块，对不对？他违法10万块，那你说这会造成什么难以回复的损害？他可能还要非常非常具体的去释明啊。那通常来讲，以这个个案来看，似乎啊是不太容易的哦。那第二个小题呢，如果甲的哦，这个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呢，哦，并未向主管机关啊，哦，申请停止执行，而在诉愿程序当中呢，哦，向行政法院呢来提起停止执行。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管辖的行政法院呢，是不是应该实提审理其申请有无理由？那按照目前的实务见解呢，你等于说跳过什么？你跳过了诉愿管辖机关，你直接呢向行政法院来申请停止执行。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权利保护的必要，好，哦，没有权利保护，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你跳太快，好，哦，除非说呢，有一些特别的事由，你一定要请行政法院来停，不然就不行，好，哦，等等这些情形。不然的话呢，哦，你都要先有一个顺序了，好，哦，一个顺序，你要先提起一个这个等于说向行政这个诉愿管辖机关的提停止执行的申请之后呢，才能向行政法院进一步来提这个部分。好，哦，那其他的问题呢，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请大家自己这个参考就可以了。就这个问题呢，比较等于说它可能需要稍微再说明一下。那在进入到国家赔偿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把这个关系文书啊，就是我们的补充讲义拿出来，我帮大家呢先稍微把比较重要的几个修正的条文呢，稍微带大家稍微看过，或者是把它勾起来，好，让大家呢在我们今年考试复习的时候呢，有一个准据，有一个基础的哈。好，你看到这个补充讲义的第11页，好，第11页， 好，第十一页这边呢，我看到哦，这个是一些新增的条文，这我想大家应该会看嘛，哈、哦，最左边这个就是通过的条文，好、哦，通过的条文，那这个最右边的这个部分是说明啊，右边倒数第二个呢是现行法，好、哦，现行法，那审查会通过条文跟实际通过条文当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点点，但是其实不多，好、哦、不多。那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东西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后面的立法理由啊，这个部分是讲得很清楚，哦，这个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明确的，好，比较明确。那有关于这个像惯性文书怎么去查，怎么去找，我想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大家去找像立法理由的话，有时候立法理由可能不见得在那个条文里面都找得到，好，有时候你去找法院啊，或找一些资料库，它不见得会有。那我们立法院呢，有一个国会图书馆，好，有一个国会图书馆，好，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应该叫国会图书馆吧。那你就打直接 key 这关键字就可以哦。那是国会图书馆里面呢，哦，有一个，或者是你直接打一个立法院的法律系统，好，立法院法律系统。它打印之后呢，你就直接输入哦，这个行政诉讼法，好，行政诉讼法，它就会给你把这个历次的，它就先有，它有很多栏位嘛，就有一个栏位呢，哦，它就是有关于它的那个历次的修正这个部分。那你点开之后，它就会有各自修正的它的立法的资料、立法的记录，这种关系文书这种记录，那里面呢就会有你要的东西。好，虽然说要找，虽然稍微有时候第一次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找一下，哦，但是不难，哦，不难。那这个以现阶段来讲，可能大家对这个部分可能不见得，哦，不见得用到会这么频繁，但是以后到实务界去工作，或者是你个人研究有需要，哦，还是得去这个搜寻这些东西。那这个一般关系文书呢，它里面的这个资料通常很丰富，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立法过程当中一些首长之间的应答哦，也蛮重要的哦，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要研究的话，其实那个都可以看出立法的本质在哪里。哦，那有时候呢，看到还看到一些就是很奇怪的字，会删掉的，就是骂脏话，看到就全全叉叉这样子。我以前那个有同学在立法院当过记录，在座可能有人去当过这个记录嘛，我就很尴尬，对不对？骂了一串脏话之后要怎么记呢？要记什么？对，只能用全全叉叉先标起来而已。那这个呢，我看先看到第十一页，哦，第十一页，哦，那最左边这边有一个第三条之一，我说办理行政诉讼的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呢，亦为本法所称的行政法院，所以就是加入了这个地方法院的这个行政诉讼庭，所以第三条之一啊，算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修正。那后面就很多修正都是文字而已，好，文字的部分我就可以先略过去，大家有空再看就行。大家先直接翻到第三十四页，好，第三十四页，好。那有一些除了它是搭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行政诉讼庭的设置之外，也有一些呢是把我们学理上或实务上运作的好的一些问题呢把它明文化。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三十四页这里呢，我们看到178条之一啊，他说呢，行政法院就其受理的一个事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呢，得申请司法院大法官来解释。那其他情形呢，行政法院呢可以裁定停止诉讼。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释字第371和572解释呢拿来明文化。好，那等于说就明文化在我们的178条之一，好，之一，好，这点请大家注意。那再看到讲义的第40页，好，第40页，好，216条就可以，好，216条，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它本来这个216条的规定啊，是规定什么呢？规定说撤销或变更原处分或决定的一个这个判决，就其事件呢有拘束各关系机关的效力。那原处分或决定经判决撤销后，那机关呢需从为处分或决定者，应依判决的意旨为之哦。那前两项的判决就是它只是一个增补。既然判决人如系指责机关有适用这个法律之见解有违误时呢，该机关呢即应受判决之拘束，不得啊为相左或相其意之决定或处分。这也是在回应什么？回应我们目前实务上有些行政机关还是很皮啊，然后就是说呢，他就算行政法院给你一个判决，他还是给你做成一个跟你法律见解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政处分。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216条的第三项的新增呢，回应哦这个实务上长久以来的一种陋习哦。好，那再看到讲义的45页哦，229条哦，229条的规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在处理什么？处理一些简易案件哦，有一些这个什么事情呢会划归成简易案件？因为简易案件啊，可能就会丢到这个地方法院的 这个行政诉讼庭。什么叫警讯？那什么叫警讯案件呢？其实这个也是 很大一部分跟我们现行法也很像啊，就是说呢，像这个税捐事件啊，它的税额在40万以下，那如果是罚款处分的40万以下，或者是其他公法上财产关系的诉讼呢，它的金额呢在40万以下，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这个情形，大概都是我们的警讯案件。那这种警讯案件，它的收费啊，它的裁判费当然是比较低，就两千块，好两千块。那但是呢，这个部分说40万，它可以降成20万，也可以调高成60万，好，调高成60万，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本来条文就有的一个规定啊，只是呢，他特别讲说呢，这个部分啊之后会丢给什么？会丢给这个地方法院的行政庭呢，好，作为第一审的管辖法院，就不再是高等行政法院了。好，那这个230条就是第46页这边呢是一个配套，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有些情况呢，如果加一加之后超过这个40万，可能就不再是一个简易事件哦，这边自行参考就可以哦。好，那再看到讲义的49页哦，49页有一个新增的条文哦，235条之1哦，就是高等行政法院呢受理前条第一项的这个诉讼事件，认为有确保裁判的这个统一之必要性哦，可以裁定呢移送最高法院来裁判哦。也就是说呢，在简易诉讼的一个上诉，对不对？哦，上诉理论上也应该是上诉于高等行政法院。那如果高等行政法院觉得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统一见解的一个需求的话，它可以呢给移送到这个最高行政法院来加以裁判。好，这是一个新增条文，就是相伴随着我们的这一次哦，把地方法院呢来当作是一个这个第一审的行政法院这样的一个趋势所做的一个增补。那50页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到236条，说简易诉讼的一个程序呢，除了本章另有规定，仍然是用通常程序的这个规定。那236条之1呢，请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51页这边236条之2也可以请大家参考。这是都是新增，这是为了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制度新增的条文，这边就不再赘述。那53页这边呢，我们看到237条之1，237条之1啊，这边呢是以下都是所谓的交通裁决事件，交通裁决事件这些修正里面其实比较上新闻版面呢，就是交通裁决事件的一个修正。那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裁决事件的一个争讼呢，它没有裁判费的问题嘛，但是等你现在把它弄到行政法院里面来之后呢，就要开始给你收钱了，所以争议性呢就蛮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237条之1呢，说本法所称的交通裁决事件呢，如下这几种。那这之后呢，可能都会丢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法院。我们可以看到56页这里说呢，交通裁决事件呢，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非行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来管辖。那这个部分从这个37条之2啊，一直到这个应该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到之看一下到237条哦，8至9哦，一直到9，大概都是在讲这个交通裁决事件。那其中的237条之5哦，之5就是关于收费的部分哦，这里大家自行参考。不过这个收费的部分就可能要对一下最后通过的条文，因为它好像有把它这个价格往下降哦，降500块，应该就降成250块。那这部分就请大家再对一下这个修正条文，比较好找的修正条文。稍微对照一下，那不管是要不要收钱，反正有只要你要收哦，你要收，不管是多或是少，都一定会有人要抗议。像比方说以250块来看的话，你没戴安全帽被罚500块哦，假设被罚500块，那你去提这个诉讼啊，就要250块，好像感觉起来就是有一点觉得会阻碍你去打这个争讼的一个动机啊。那剩下的部分呢，可能比较稍微重要，请大家再参考的是68页的256条之1啊，这个新增啊，说应适用简易诉讼程序或交通裁决这个诉讼程序的事件呢，最高法院呢不得已啊，高等法院呢行通常程这个诉讼程序而废弃原判决。好，换句话说呢，本来应该行简易事件的，但是可能不小心啊用到了通常事件的程序，那这是因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程序更严谨啊，那最高行政法院就不能够说啊这个部分你用错程序，退回去重新再来一次哦，这样就没有意思了。那再来是这个72页哦，299条，刚刚已经带大家看过哦，就是有关于假处分的部分哦，是限于行政处分的，不能够用116条的规定的停留停止执行的情形啊，才能够去适用假处分。那 在75页这里面306条，306条也是做了一些小修正啊，就是说呢，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呢是可以是等于说也可以去做这个执行哈，委托呢民事法院啊民事执行处或者是呢行政机关来代为执行哦，这点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就不再赘述哦。好，那这那刚刚我们讲这几个条文呢，都是比较如果真是修法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条文啊，比较重要的几个条文，那大家考试的时候就必须要多注意一点。那这次的修正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技术性的修正，好，它并不是一个牵到很学理很深的一个修正，虽然说条文很这个修正条文很多啦，但是它的重要性呢，其实我认为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算是那种很决定性的那种影响，好，所以呢，大家只要稍微理解一下它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和重点，好，几个比较重要的条文，好，大概就足以去这个等于说把这次的考试呢能够应付得当。那最后一个章节我们会看到169页以下这边所讲到的国家责任，好，国家责任。那国家责任呢，其实我想大家也不陌生啊，就包含这边我们讲国家赔偿，好，损失补偿，好，国家赔偿损失补偿。那我们的重心呢，当然会放在国家赔偿上，好，国家赔偿上。那其实考到国家赔偿的问题，大概都只会考一种类型而已，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好，行政不作为怎么去请求国家赔偿？等一下我们会把焦点也缩在这个地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都比较简单，哦，大家看了大概也都。应该都不会漏失掉什么争点啊，那真正比较复杂还是在不作为的部分。那在169、170页这里呢，主要讲到的是先从国家责任的一个理论基础啊，我们要知道说呢，我们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它采取的是一个国家的代位责任主义，并不是国家的自己责任主义。什么叫国家的代位责任呢？其实主要的一个用意就在于说，公务员犯了错，好，比方说公务员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呐，把人家的这个权力呢弄损害了，那这时候国家呢要赔钱，我们说都有国家的赔偿。那国家的赔偿到底是因为国家我自己做错事情我赔偿，还是因为别人做错事我帮他赔的？那在比较先进的立法呢，都采取国家自己责任主义。比如说我国家我的公务员犯错就等于我犯错，哦，所以呢我赔钱呢也就是我自己犯错赔给你钱。但是呢目前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哦，甚至到我们的国家赔偿修正的草案，它都是采取一个代位责任主义，哦，就是说呢公务员做错是公务员做错，那但是呢我为了怕公务员呢因为怕做错事情呢就不敢去行使公权力，所以呢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就帮公务员赔了，所以这是一个代位责任的一种说法。换句话说，国家还是没错，是公务员的错，我帮公务员赔钱。好，简单来讲，逻辑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代位责任理论。好，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代位责任。好，代位责任。所以呢，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条《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项会有个求偿权的机制。好，求偿就是说国家赔了钱之后，如果你公务员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啊，你去这个违法行使公权力，我还可以把这个钱追偿回来，哦，追偿回来，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代位责任的一种立法的模式啊。那171页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赔偿法基本上它是分成人的责任还有物的责任。好，人的责任呢，就是以人呢去行使公权力，比方说呢，今天你都更啊，你拆除人家的这个文林院，哦，那想是在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违法之处，这时候就是人的责任，好，人的责任。那物的责任就是设置的部分，比方说呢，你的旗杆倒下来把人家压到，哦，像昨天的这个树倒下来的菜把我压死，哦，就是这就是什么，就是物的，哦，这个公共设施这个物的责任，好，哦，物的责任，这两种是不同的立法模式。那细节等一下我们看到。那172页这里呢是第一次权利保护跟第二次权利保护，也蛮重要的，哦，这个讲在讲什么呢？好，我们讲一个，比方说今天国家要拆你的房子，好，比方说他给你做了一个拆屋处分，要求呢你要在一个月之内，好，比方说30天之内要把你家的违建这个拆除，好，拆除。那我们呢学到刚刚从我们一开始的行政法这个序论意思的学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行政争讼法，我们都有一个观念是你要赶快，如果你觉得这个处分是违法的，你要赶快怎么样？你要赶快去提起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讼嘛，要撤销这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对不对？应该怎么做？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故意这么做，比方说怎么样？说我不争讼，我都不争讼，反正房子我也早就想要拆了，然后那我就等国家帮我拆，拆完之后呢，好，我要提国家赔偿，可不可以？说当初这个处分是违法的，那经查，哎，处分的确是违法的，好，违法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人去主张国家赔偿？那我们说这时候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第一次 第二次权益保护的理论。什么叫第一次权益保护？第一次权益保护指的就是我一般的赠送程序，一般的赠送程序，你必须要先提出了第一次的这个赠送，第一次的权益保护之后，你才能够提起第二次的。如果你有机会提第一次的话，你一定要先提第一次，你不可以第一次都没提就直接进到第二次权益保护。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就是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所以呢，你不能够坐以待毙，说好你就来拆吧，拆完之后才跟你说，你要赔偿我，这不行。那第一次和第二次权益保护的这个状况，当然不见得在每一个案件都会发生啦。像有时候这个国家赔偿的这个情形是，他直接就把你房子拆掉，他也没有什么处分，你无从去救济起。那这时候呢，当然就不能够说你没有第一次权益保护就不能有第二次权益保护。这边讲的只是说呢，当你有机会要做第一次权益保护的时候，你不能不做。如果你自己不做，导致了处分的确定，然后导致你的损害，就不能够再请求第二次权益保护的国家赔偿。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第一次权益保护、第二次权益保护呢，它在我们的欧盟法的一个进展当中呢，事实上有些变化，有一些变化。那之后会不会这样的一个理论会不会受到一些牵连，然后受到一些改变？可能可以后续观察。但是呢，目前我们看起来似乎这个好像还没有改变的意思啊。因为欧盟法院呢有几个，因为在德国法院里面有几个就是他们有先做第一次权益保护，他请求国家赔偿被驳回，他就上诉到这个欧盟的法院，欧盟法院就说呢，德国这样你不可以这么做，你不可以这么做，你还是要给他应该有的这个赔偿。那这个第一次、第二次权益保护，还有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主观公权力那个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哦，这两个呢，在欧盟的法院呢都有跟德国法院不一样的见解，只是说呢，什么时候会改变到我们这里来哦，恐怕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都是靠老师呢去德国批货批回来，对不对？要批一些菜回来卖这样子，那个可能要等到那一天哦，可能还需要跑一长一段时间呢、所以第一次权益保护、第二次权益保护的概念呢，事实上还是要去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还是以这个理论呢，作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现实我们的现行法里面的一个运作的基础。所以如果呢，是你第一次没有做，你去申请国家赔偿，可能就不行，可能就基于你没有先经过通常程序，就把你这国家赔偿之诉呢，就会把你驳回掉。那国家赔偿责任的要件在173页以下，就大概来讲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的部分，第一个呢是公务员，说第二条第二项怎么规定？他说公务员呢、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呢，因为故意或过失啊，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这个损害赔偿责任。那公务员呢，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的自由或权利啊遭受损害者，一同。所以这条的要件呢，大概有几个，一个是公务员的行为啊，一定公务员的行为。那这边有讲到说呢，如果是检察官法官是不是也适用？那依照我们的这个。国赔法第13条的这个规定啊，说是必须呢是有这个判决确定才能够适用比方说你认为呢法官对你做这个判决啊是或对你做一些检察官的追诉，你觉得他侵害到你的这个权利，你要请求国家赔偿，那不是不行啊，你要去告他，让他有罪判决确定的时候，你才能够提国家赔偿我看这个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呢，这个条文呢也被我们的释字第228号解释不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那就是宣告说呢，这个部分是这个并没有跟宪法有抵触的那再来呢，是我们看到第二这括号二的部分是虚伪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那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的一个范围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广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那就是说呢是。并不以这个公务员的这个主观意识呢，作为这个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而且呢，像这种所谓的执行职务完毕之后的这个回程行为呢，其实也是所谓的执行职务那至于说啊，所谓的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职务予以机会的行为，就不是执行职务有关的行为。那这边所谓的回程行为呢，好像最近应该前一阵子吧，才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好像有一个这个驾驶兵呢，就是开着车啊，载他长官去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把长官呢载回这个营区，载回这个营区，回程的行为啊，那回程的部分呢，就中间就撞到人。那这时候到底构不构成所谓的国家赔偿责任呢？就牵涉到什么？到底是不是执行职务、行使公权这个执行职务行为？那后来呢，这个法院的判决是认定的，这就是这个执行职务，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所以回赠行为呢，也算是执行职务的这个行为。那另外呢，职务予以机会的行为呢，当然就比较多种，比较多种多样。比方说你开着警车出去啊，然后。 因为去巡逻嘛，巡到一个地方之后，你就赶紧跑下车，有没有？然后车子丢在一边，跑下车然后去买个东西，那买个东西的绑架就是可能这个把人家弄伤或怎么样。那其实这部分呢，可能就在我们的实务上认定了，就认为这不是一个执行职务的行为。好，所以执行职务行为虽然说从宽认定了，好，但是就有些情况底下可能会被排除掉。好，就是。这个我们看到174页这里，那最174页最底下这个争点最底下这个部分呢，主要在讲什么是职务行为。那174页最底下这里，我特别讲到说呢，其实本来啊，对国家赔偿责任在德国的理论上都采取狭义处，但实务上的从宽解释，使得你能够有获得赔偿的机会。那目前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呢，也是采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哦，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哦。那行使公权力的175页哦，这部分主要采取的是。广义说了，广义说是除了公权力行政之外，连私益行政呢，都算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行使公权力。所以这公权力三个字呢，跟我们在一开始讲到行政法序论的时候讲到所谓的公权力行政呢，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它的范围更广，它也包含了是经济行政在内。所以呢，如果国家在一个司法的经济行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等于说执行了他的一个这个职务，他也不先不要讲执行职务，他做了一个行为，也可能是一个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他不见得一定要是一个所谓的这么很狭义的哦，只限于公权力行政哦，所以这点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这个立法机关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呢自行参照就好，这个重要性比较低。176页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是行为有不法，行为有不法。那不法呢，因为有用不法，它不是用违法嘛，所以就有人在讲说呢，到底这个不法到底是不是有指的是比违法还要更宽呐、啊？更宽。那这边有分成广义说跟狭义说。广义说认为这个不法呢，除了不法之外，也包含不当的情形，包含不当就是说呢，像不合目的这种情形呢，也算是这边所谓的不法。那177页最上面这边的狭义说呢，它主要指的是说啊，这边不法是因为它沿袭民法185条的规定，是公法上习用的违法的概念所以呢。这呢，等于说这个应该是这个不会包含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其他的情形，它应该才是限于这个违反法律不会这个扩张到所谓的不合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177页这边我们看到不法的这个判断不法的判断就是逐渐会进入到。作为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问题那不法的判断如果是作为的话呢，那当然是比较没有问题就直接审究国家积极行为的一个违法性。那如果是不作为的不法判断，这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再讲一下的。然后这个先跳过去，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看到178页这边的括号4行为人的一个故意过失，行为人的故意过失。那比如说国家赔偿法呢采取的是一个过失主义过失主义，所以行为人主观上呢必须要有所谓的故意过失那故意过失呢，事实上这个过失的概念呢是一步一步在扩大在扩大的，等于说我们为了让人民能够进一步能够比较方便能够获得救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过失的概念呢，我们是从宽认定从宽认定那这部分在我们的实务上可以看到，有违法就推定过失，以及呢179页这边所谓的违法等同过失，甚至有把过失呢客观化这样一个趋势。换句话说，造成人民损害，基本上他就认定说呢，这是你，这是国家这边呢是有过失的，是有过失的。等于说呢，是把故意过失这个主观要件呢放得很宽，因为大家知道在侵权行为主张的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要证明。这个侵权行为人有没有故意过失嘛？有没有故意过失？这个主观要件是最难证明的。那今天如果你要让人民去证明国家这边有故意过失这个可能武器显然不平等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要件呢尽量把它放宽，尽量把它放宽。那第五呢，这个179页这里，人民的自由。这个权利呢受到损害，受到损害，这基本上自由或权利是一个总称了，其实主要讲的是权利的，权利。那不法行为呢跟损害之间呢也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部分也是跟民法一样，采取一个所谓的相当因果，相当因果关系这样子的一个见解，这样的见解。所以大概来讲，人的责任就是分成这几个，这几个公园的不法执行职务或行使公权力。不法侵害人民的权自由或权利然后呢，中间必须要因果关系这几个呢构成整个国家责任，它的这个人的责任的部分人的责任的部分。那 180页这边的消息不作业，我们这边先暂时先跳过去，我们先把物的责任的部分看完了，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地方。183页以下呢是有关于物的责任的要件哦。那物的责任呢，很跟人的责任其实很近哦。人的责任规定在我们的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好，第二条第二项。那物的责任呢，只是规定在我们国家赔偿法的第三条，好，第三条的第一项。他说啊，这个公有公共设施的这个设，因为设施或管理有欠缺呢，致人民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有损害者，国家呢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好，所以是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那这部分我们跟刚刚的第二条第二项相比较，会发现有个很大的差异点存在。第二条第二项呢，有这个人的主观上故意过失吗？但是呢，第三条第一项并没有一个所谓人的故意过失，所以呢，就有些人认为说呢，这条规定似乎是一个无过失责任，好，是无过失责任，好，所以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这个需要人的这个故意过失，好，这一点。那底下我们可以看到183页这边的公有公共设施哦，那这个公有的意思是什么？公有是不是一定要国家所有才行？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有所有权说跟管理权说，那基本上呢其实是采取比较宽松的，好，比较宽松的是管理权说的见解，甚至呢只要公有就可以，叫公用就可以，公用哦就可以了。好，这边呢可以看得到，好，就像军事武器呢，这个造成的这个损害，它其实不是，我们这边讲说你公共设施是指啊公共目的使用的一个物件或设备啊，不以专供公众使用为限，所以像这个军事武器所造成的损害呢，也有国赔法第三条规定的一个这个适用。那比较重要的是呢，在我们的底下最底下这个争点，好，就是说啊，有司法人的组织的这个公营事业的一个设施啊，是不是此处所谓的一个公有公共设施哦？司法人哦，这司法上的一种这个组织哦，因为有些公营事业像什么公司有没有啊？什么公司什么公司的，那到底它的一个这个，虽然说它的这个政府持股是超过50%。但是呢，它的这个设施的管理欠缺呢，是不是一个国家赔偿责任？这个就不是哦，哦就不是，这非常重要，考试蛮喜欢考的，好、哦，所以这点呢，这个如果是比方说这个捷运公司好，好、哦、捷运公司，那大众捷运有个捷运局嘛，像台北捷运有个捷运局，那捷运局是管这个捷运的硬体设备，好、哦、硬体设备，那捷运公司呢，好、哦、这个公司的形态，它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它是这个管服务方面人员啊，好、哦、服务方面的。那如果说呢，好、哦、比方说今天这个，当然硬体部分大概都是捷运局在负责啦，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捷运公司它设了一个东西哈，比方说它可能设了一个标牌或什么，就不小心把人家打伤了，那这部分就不是国家赔偿责任哦，这边就可能会变成是所谓的这个司法上的一个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哦，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要注意。好，那这个接下来可以看到第185页，好，185页这边就是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那这边的设置欠缺是说呢，在公共设施的建造之初啊，就存有瑕疵。那管理欠缺呢，是建造之后啊，没有妥善的保存，好，没有妥善的保存。所以基本上我们解释上会排除一种情形，如果是已经等于说设，等于说还在规划，还在建造当中啊，还没有开放公用的这种东西呢，就不是这边所讲的公有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已经是公共用开放哦，开放了。那这边所谓的这个设置管理的欠缺呢，主要讲的呢，就是说只要有欠缺就可以。至于说这个欠缺是不是因为公务员他本身的故意过失所导致的，这个在所不论哦，这个在所不论哦。所以这一点来看，其实我们是又放宽了这个国家赔偿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啊，还是人民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有损害。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呢，哎，你列举的这个是列举还是立誓哦？这个生命、身体或财产，哦，是不是只限于生命、身体、财产？如果是名誉啊，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就不算？好，就不算。当然呢，你说公有公共设施的一个设置不当哦，导致你名誉受损，那是不太可能啊。但是它可能不见得它的损害就限于生命、身体或财产嘛。所以这边就有个列举和立誓规定说了，好、哦，那这边当然比较多数的这个说法是采取一个所谓的立誓规定说了，好、哦，这只是立誓，而不是列举，好、哦，而不是列举，好、哦，所以这点请大家呢要注意。那最后一个呢，这个要件当然是也必须呢，你的损害啊，好、哦，跟我们的这一个公有公共设施的一个管理等等之间呢，必须要有一个因果关系，好、哦，必须要有一个因果关系，好、哦，这是大概表示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这两者，我们先很快的先把它看过去。那两者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187页，还有188页可能会产生物的责任跟人的责任产生一些竞合的状况，这都有可能发生。好，这边请 参照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我们最后把这个看完之后，再去看到不作为国家赔偿的部分。我们先看到188页，这里看到一个所谓的国家赔偿责任的一个免责事由，好，免责事由。那这里呢，第一个是不可抗力，好，不可抗力。说的不可抗力是国家可以免除责任的事由之一啦，好，至于那不可抗力，当然后面会有些解释，好，不可预见啊等等。那所以像昨天我遇到这个事情树倒下来，对不对？如果可以证明说是不可抗力的话，如果真的有受伤或怎么样，那其实国家可以免除他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的。所以呢，有时候最常见就是台风天，有没有？好，台风天呢，你车子停在树旁边，然后呢，这个台风天过了，你的车子也垮了，因为树倒下来。那这部分是不是一定可以提国家赔偿？也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因为台风就是个不可抗力。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些树木都有去维护，好，都有去做定期的一个照顾保养等等，那你不能说呢，这个部分也会构成国家赔偿责任。好，所以这点来讲是一个变数。那还有预算不足啊，那不过通说是认为呢，这个预算不足啊是不能够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免除这个赔偿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由，哦，这样的事由。好，那我们就因为今天可能要稍微再讲一点时间啦，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休息10到15分钟哦。等一下呢，我们再把后面的部分哦，等于说做结束这样子哦。对啊，就因为你这样讲要去讲到这个快9点钟的话，我怕大家可能会挂掉哦，所以还是喘个气比较好一点哦。